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683集，人偶。 抓走秋叶的不是人，那是什么？ 展昭听王磊说的一头雾水，不解地问他。 是人偶。 吴一火嘴角抽了抽，看展昭，对他挑挑眉。 苗仔，这个脑子好像有问题。 人偶抓书生干嘛呀？ 这事情是我们本地的一个传说，我们父辈都知道的。 王磊给展昭和吴一火讲起了很久以前发生的一个故事。许多年前，岳灵县有一个书生，精通木工，十分的聪慧。他娶妻之后生了个儿子，一家三口日子过得很富足。然而，在他儿子六岁的时候，突然一场大火，儿子死于火海。那书生悲痛欲绝，从此之后郁郁寡欢，终日以泪洗面，思念儿子。某一天，书生出门的时候，看到路边丢着一个被烧坏了的人偶，大概是哪个工匠家里走水，一个木偶被烧焦了一半，所以扔在了路边。书生将木偶捡了起来，莫名就想到了自己的儿子，于是将木偶带回了家。书生精心修补那个木偶，并且给他穿上衣服，一天到晚抱着发呆。之后，书生时常和木偶说话，诉说对儿子的思念，直到有一天晚上，那木偶突然说话了。展昭和吴一火听得一激灵，联想到之前白玉堂对人偶的那段评价，展昭现在胸中有几只小羊驼在奔腾。 大半夜的，人偶开口说话了。 那人偶叫了他一声父亲，说话的声音和语调与他死去的儿子一模一样。 那书生是想儿子想得失心疯了吧？ 那我也不知道，只是个传说而已。不过自从有了那个木偶之后，书生的情绪渐渐好转了。他终日将木偶带在身边，就跟以前和儿子相处的时候一样跟木偶相处。这样过了一年左右，书生的生活又回到了正轨。没多久，他的妻子又怀孕了，有了第二胎。十个月后，孩子出生，是个健康可爱的男孩。书生觉得自己又活过来了，一家三口又能快乐生活了。 展昭和吴一火盯着他看着，感情还是个好结局。 只是，书生有了第二个儿子之后，就开始疏远和忽略那个人偶了。 展昭和吴一火皱眉，这倒是可以理解，毕竟一个是活的，一个是木头的。 人偶开始嫉妒他的幼子，甚至袭击襁褓中的孩子，最终书生将那人偶扔进火堆里烧了。 哎呀，闹鬼的前奏。 之后也是大年三十临近的时候，哎，书生家里突然失火，全家都葬身火海了。据那晚参与救火的人说，火特别特别的大，在火海里他们看到一个小孩的身影，朦朦胧胧，飘飘忽忽，好像一个鬼影。 小孩？ 大概八九岁。如果书生第一个儿子不死，那应该也有个八九岁了。 展昭听着就觉得身上起鸡皮疙瘩。 而且那个小孩像是木偶一样，行动的姿势有些怪异，身上还有焦黑的伤痕，从那以后就有了这个鬼人偶的传说。 鬼人偶？ 之前岳灵县也丢过书生，据说是那人偶思念父亲，所以找个书生去代替。那天五彩就说他看到一个焦黑的木头人一样的家伙把秋意抓走了。 展昭和吴一火张了张嘴，对视了一眼，无言以对。 你看到人偶把秋意抓走的？ 天尊听完五彩的叙述，半个橘子都忘记吃了，张着嘴惊讶不已。白玉堂也觉得不解， 人偶怎么抓人？ 抓去哪儿了？ 我看到他拉着秋意跑进了巷子。我偷东西通常都是小东西，不会被人发现。那段时间我被关在书院修书，也没别的地方去，鬼使神差就偷了书。如果第二天被蔡大爷发现，那我就惨了。所以当晚我是想偷偷将书还回去的。可就在我走到书院附近的时候，就看到了这一幕。我当时吓傻了，只知道转身就跑。 白玉堂沉默不语，如预期一样找到了真正的偷书人。他也的确是知道些重要线索，只是万万没想到抓走秋意的竟然是个人偶。吴彩和王磊说出了他们所知道的关于秋意失踪的线索，鬼人偶。于是展昭他们发现事情突然朝着一个闹鬼的方向发展了。 你详细讲讲那个人偶。 和正常人差不多高，身体是木质人偶的结构，胳膊腿弯曲的地方还有关节，行动起来是怪里怪气的。然后就是左半边有烧焦的痕迹，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，蓬头垢面的，头发也是那种黑色的丝线的感觉，月光下还泛着怪异的蓝光，很吓人。 你偷走的几本书能还给我吗？ 吴彩站起了，从书柜的下边一格拿出了一个箱子来，打开箱子，里边有几本古书保存完好。吴彩连箱子一起交给了白玉堂，白玉堂最后还需要他帮忙去确定一件事儿：秋意是在哪儿丢的，被拽进了哪条巷子。吴彩站了起来，带着他们出门，走到前院的时候，就看管家端着茶水走过。白玉堂下意识地看了一眼，就见远处还有一座小桥，连着一座湖心的小亭子，在那个亭子里放着一张轮椅，轮椅上还坐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，正背对着他们。吴彩示意白玉堂和天尊小声些，轻手轻脚地带着两人走出院子。天尊望着远处那个坐在轮椅上的背影，微微地挑了挑眉。就见管家将茶水端过去，那人伸出手接了，慢悠悠地喝茶。天尊轻轻摸了摸下巴，就感觉胳膊被人拽了一下，白玉堂回了几步将他抓走了。等展昭和吴一霍在王磊的带领下来到一所宅子门前的时候，正好碰到跟着吴彩过来的白玉堂和天尊。双方一碰头，展昭咻一声闪到了白玉堂身边，吴一霍和天尊都下意识的嘴角一抽，好快的身法。白玉堂顺手将展昭晃到前边的一缕头发顺到后边，二位老人家又嘴角抽了抽，好熟练。同时两人注意到吴彩和王磊彼此对视了一眼，随后都扭开脸，吴彩指着他们所站的地方， 就是这里了。 说着，吴彩往不远处书院旁边的一条巷子指了指。 那条巷子， 我也是听他说的。 展昭和白玉堂默默对视了一眼，感觉这两人的相处模式怪怪的，怎么好像有些不大对劲儿？虽然说口供完美的吻合，但似乎有些什么蹊跷的地方，叫人觉得两人的眼神不太自然。展昭微微眯起眼睛， 试试他们。 白玉堂点头会意，两人一段短暂的眼神交流之后，彼此都觉得空气也清新了几分，果然毫无阻碍，以眼传声无难度。一旁吴一霍和天尊都有些无语，觉得这俩小孩怎么这样呢，才分开一会儿而已，刚碰面就眉来眼去的，是有多难分难舍。王磊对吴彩点了点头， 好久没见了。 吴彩也点了点头，随后看展昭他们。 可以了吗？ 嗯，有什么需要的话我们还会再去找你们的。 王磊和吴彩点点头一起走了，小哥俩似乎有阵子没见，决定去喝一杯。展昭抱着胳膊看白玉堂， 他俩像是好久没见的样子吗？ 刚才他俩眼神有交流， 跟着去看看吧。 你发现什么了？ 木头的味道。 天尊摸了摸鼻子，众人倒是想起来了，天尊鼻子很好。 正常啊，王磊是木工啊。 可是我在五彩家里也闻到了那个味道，而且五彩自己的房间里没有，都是蜡梅香，那木头的味道是别处飘来的。 哪儿飘来的？ 嘿嘿嘿。 天尊继续摸鼻子，白玉堂和展昭皱眉，关键时刻别嘿嘿啊。天尊甩着衣袖一转身，准备去跟踪。展昭就看到天尊呼啦一转身，黑色的头发往自己眼前一过，随后展昭揉了揉眼睛，觉得自己是不是眼花，但是定睛仔细一看，展昭拽了拽白玉堂，指着前方天尊的头发。白玉堂也正摸下巴呢，天尊的头发突然变成白色的了。 不是说能维持6个时辰吗？这会儿点还没到呢吧？现在就白回来了。 白玉堂则是在琢磨，刚才天尊好像也是这么一甩头发，所以变了颜色。于是，白玉堂跟了过去， 再甩一下试试。 天尊瞄了白玉堂一眼，白玉堂指了指头发，天尊唰的一甩头发，还是白的。展昭不解地看白玉堂， 再甩一下试试，换个方向。 天尊瞄了他一眼，似乎挺不满，不过还是蛮配合的，又甩了一记，但是头发还是没变色，依然是白的。 你要不然多甩几下。 天尊斜着眼睛看白玉堂， 难道你不想掌握变色的规律啊？ 天尊琢磨了下，倒也是，于是在原地开始甩头发，路过的人就看到一个白发年轻人站在路口一个劲儿甩头发，赶紧绕路走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